曲长夜珍重的影子，随雨风中画满了你的名字，思念总在分手。 不曾忘记最初你的

行十万八千里，我干杯，你随意，管他野火烧不尽，今夕何夕，随心所欲，无事一身轻。云淡风也轻，花飞黄花满天，色变你一人，人自迷。 都会有人珍惜，哪怕像我如此爱你。

是这样的夜晚，